集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逼。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喎，揾鬼睇咩？ 嗱，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尼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 好啦，嗱，頭先就講開呢個即係 Big Brothers 啊，呢個大陸全即係全方位監控呢個即係人民啦，咁樣咁呢個模式，我覺得好快就會移嚟香港噶啦。其實咁，我覺得現實上已經係執行當中添。其實咁，因為你都睇到而家嗰個嘅好多人問，究竟香港而家呢個管治模式係咩咧？咁樣咁，我就創咗個名詞，我就覺得而家香港係叫做越共政府啊。叫做鄭月娥加共產黨合管，咁慢慢就過渡到去共產黨直接管治啦。而家暫時都仲係越共執政， 即係合作執政。 合作係啦，咁就越就喺台前，共就喺後邊。咁就慢慢呢個越共政府就會過渡到去成為一個嘅即係共產黨執政嘅直接管治。咁之後嗰個模式會係點咧？咁有朋友問我，我就話呢個係直轄市嘅模式啦。香港啊，是慢慢唔係慢慢啲嘛，快速步向走入呢個直轄市嘅模式。咁點解咧？就你見到咧，而家即係自從689落咗台之後咧，成個玩法改變啦。我覺得已經係直接管治嘅模式嚟嘅，已經係。嗱，689年代咧就係叫做奇呢怪啊，成班奇呢怪咧就係咧共產黨交託俾佢嘅任務咧。即係譬如我叫你去劈友咁樣，你咧就都未劈阿 Lens 已經周街響曬，我實劈死佢㗎！啊，我哋睇下我而家入屯門揾佢啦，咁樣 仲要做唔成 喺觀塘嗰度已經行嚟行去喺偉業街就入住把刀喺度行嚟行去，唔知做乜喎。跟住隔離有個馮偉光又喺度叫囂，跟住左邊又有個呢個邵善波喺度叫囂，但係都未上巴士，都未入到去荃灣，都未到已經通街都知道你走去劈佢啦， 做到好陽 係啦，做到好陽。咁但系而家呢個係聰明啦，就完全扮置身事外，唔關自己事。咁咧就總之咧就係一個枷鎖嘅形象出嚟。 但係咧有咩啦？嗱，你睇到佢今次嘅修改議事規則咧，政府係全面配合，就係將所有嘅 政府議案 唔遞上去， 唔遞上去，驚你嗰個議案拉布就影響後邊呢個審議啊嘛。 所以你話啦，呢、這個777今日咧又出嚟講嘢咧， 即係好火滾 佢。我對最大嘅意見就喺呢一度。你一係就唔好講，即係你之前所講嘅就話啊唔關我事。喂，你個二結鑊一做就做到 做到底啦，係啦，你就唔好講。一係就 啊，咁你仲講埋曬嗰啲嘢咧，就係、是、都係嗰啲即係有關就係話累近啦，即係其實就撐建制派今次修改議事規則係有佢嘅需要啊，諸如此類。 唔係嗱，我覺得我最火滾係一樣咩咧？就係、是、今日佢出嚟喺行會開會之前 啊， 我成日話我哋逢星期二咧總會爆泄都係咩原因嘅？因為行會開會，咁記者會圍嗰啲嘅即係行政長官啊嗰啲，咁佢就首先講咧就係話呢個議事規則嘅修改同23條立法係完全兩件事嚟嘅。是冇關嘅，非建制派將佢拉埋一齊係完全唔恰當嘅。 佢主要係想咩咧？係 condemn 呢個嘅 非建制派，係啦。 佢個用意係 話今日修改議事規則，明日23條立法嘛。 咁所以我話佢惡毒之處喺呢一度咯。 我覺得真 係陰賤 無底線啊！真係 係啦。佢講呢句説話咧，其實唔係真係講緊23條立法噶，唔係講緊呢樣嘢嘅。佢係想講嘅就係話後面嗰段就係話講呢個非建制派攞呢一樣嘢。 兩樣唔拉更嘅拉埋一齊， 拉埋一齊 係唔合理嘅。 係啦，咁啊，亦都係製造咧，即係一個即係俾令到市民咧覺得對呢件事嘅睇法。 跟住最衰答咩咧？佢話我睇過嗰啲修訂啦，梁君彥嘅裁決咧係四平八穩嘅。呢個第二次講噶啦，已經係第二次講啦。 啊， 所以我就話咧，嗱689咧就係一個叫做真撲街，就係咧鄭子誠嚟嘅，一笑就有陰謀噶啦。其實就算佢嗰個劇集裏邊。佢一個正派角色都好啦，最終都係入陰謀嘅。咁所以佢做乜都會死嘅，因為係人都已經預計咗佢。就算佢今日見到你問你阿徐少華，你食咗早餐未啊？你都覺得屌有陰謀咁嘅，其實係 係啊， 係啦。咁即係人都唔信佢噶啦。但係林鄭咧，我覺得今日最新公布嘅民調雖然大跌3.5%， 上任以來最低， 上任以來最低都好。但係我覺得佢而家所作惡嘅程度， 同反映出嚟嘅民意係不成比例。 係啊， 仍然係高嘅，我覺得佢係。 嗱，你諗， 雖然已經跌咗。 嗱，我就話啦，我對呢個阿七婆咧最大嘅意見就係，我話你有人唔好講，你講咧你又唔好講，就係講一邊。嗱，你又講啊呢個啊主席咧話佢主持得四平八穩。喂，我真係完全睇唔到佢點樣四平八穩，淨係喺今次呢個修改議事規則當中，幾樣嘢顯示出佢係完全偏埋一邊嘅。 嗯， 啊，一就係有啲大規模嘅呢個非建制派，就是、民主派啦，提出嘅議案佢就唔批啦。好，呢個得，我都唔係好質疑你人，因為啊，事實上係拉布啊，我劈一集俾你。你批嗰啲，你竟然可以叫佢合拼辯論？ 合拼辯論係啊，每人十五分鐘發言。 你有冇搞錯啊？合拼辯論五分鐘， 十五分鐘啊，好似每人 十五分鐘 係啊， 十五分鐘你除起嗰、那個即係所謂嘅合拼嘅項目咧，就真係每人得0.3秒。即係話咧，喂，你有冇可能？我點可能一啲嘅所謂嘅修改或者一啲嘅提議，你係要咁樣合拼辯論法咧？ 佢而家唔需要解釋㗎，我覺得。而家大口狗去到個程度咧，基本上係唔需要解話，亦都唔會理你哋班友點睇。嗱，我只係覺得只有一個原因。大家問點解梁振英做唔到？點解林鄭做得到？ 嗯， 係嘛？林鄭止唔止得喐大口狗？梁振英止唔止得喐大口狗？梁振英嗰時止得喐嘅只有一個馮偉光。 嗯， 依份連李慧瓊都止唔喐，民建聯同工聯會都唔會為咗梁振英去打呢場仗，但係點解奶媽得呢？係咪奶媽嘅能力高過梁振英好多？我覺得唔係，而係今次係直接管治共產黨後面係有張曉明喺度去指揮住呢個聖誕節死線前必須要通過議事規則修訂呢樣嘢。所以你見到大口狗咩呢？用盡方法係去扭曲嗰個主席嘅裁決，就將佢變成係咩呢？合併辯論啦、啊。等等咩咧？係確保聖誕節之前，包括林鄭唔准官員提任何嘅議案，係咪？你話既然講到民生咁重要，咁唔通呢段時間唔需要審議民生嘅嘢嘅咩？ 嗯， 係咪？點解全部讓曬路俾呢個議事規則修訂咧？ 嗯， 係咪？好啦，第三樣我覺得你講話拉布點樣影響民生，我想問一下邊一件事民生嘅嘢係因為拉布而影響到市民係得唔到嘅？ 呢一樣嘢咧， 舉個例出嚟。第二， 呢一樣嘢就要鬧翻嗰個唐英年。今日定琴日講，就係話咧出嚟又係講話拉布咧，過去就係講呢個論調嘛。係 啊， 佢就係講呢個論調，就係話咧就令到好多民生啦。其實我哋做議員咧，就應該咧係為民生啦咁樣。 嗯， 喂，我覺得你個唐英年真係咧，又係睜著眼睛說瞎話。你咧就已經唐營喺呢個嘅特首選舉當中咧，就已經係出賣胡蘇貞。嚟落換取自己個人嘅好處，都真係已經唔同你計數字。你而家睜開眼睛講核話，因為香港立法會從來頭先我哋世良所講，有邊一樣嘢民生議題係被拉布拖死嘅？你講出嚟，你根本係講大話。 根本係講大話。第二樣，我覺得就係咩呢？包括工商界點解按撥喺1989年代，工商界唔肯按撥，只有一個人可以將呢樣。四分五裂的建制派整合，那個就是共產黨。 嗯， 即是說現在指揮緊這個議事規則修訂的林鄭都是一個被迫要出來講話的走狗。 嗯， 全部後面都是有個木偶師在這裡是操縱緊大口狗、啊、林鄭、啊、李慧瓊、啊嗯、這班這人呢是在聖誕節之前完成這個議事規則的修訂，即是說這個就是第一波共產黨直接修訂基本法而已。其實是、 嗯、 基本法第一個削弱議會的嗰個嘅功能係咩咧？就係、是、分組點票嘛。 嗯、 所以1997年，我記得我1991年喺立法會議員嘅辦事處工作，當時係議員提案權啦，可以提出私人條例草案啦、嗯。而所有嘅議案修訂嘅表決都係喺大會表決嘅，係冇所謂功能組別同直選分開表決嘅。 嗯， 好啦，呢個係基本法附件裏邊關於立法會權力嘅削弱第一波。 嗯、 所以到1997年臨時立法會之後。就按照基本法嗰個方式，就已經將議員隻右手斬咗噶啦。 斬咗啦，係啊， 係啊，即係話你只可以就政府提出嘅議案去表決，仲要咧、 啊， 你要否決佢嘅話咧，係要修訂咧，你係要兩個都通過。 係啊， 而永遠通過唔到嘅原因，功能組別永遠控制喺共產黨手上。 嗯， 好啦，第二而家係第二次閹割，係將個左手斬埋。 啊， 你話如果同拉布有關，我想問一下點解？在內會直接動議成立這個專責委員會都要提高法定人數、啊、喂，這個跟拉布沒有關係吧、 嗯、 即是直接站起來、 嗯、 調查 UGL 這樣、 啊、 嗱，呢個又好荒謬。 同埋你要記住，立法會兩個專責調查，一個係有動議引用權力及特權法案，係啦，呢個得到內會上邊嘅過半數支持。呢樣嘢已經廢咗噶啦，因為泛民根本就過唔到半數， 過唔到噶嘛。 所以以後你睇到嘅而家由689上場，係從來冇一次係成功引用 PMP 去聆訊嘅。 係啊， 好啦 ，PMP 聆訊就有牙老虎，因為你可以傳召證人同埋傳召文件，係一個類似準法庭嘅形式嘅聆訊。另外一種叫冇牙老虎嘅聆訊，就係20個議員呈請。在內會裏面企起身，然後成立就是呢、這個好似689咁啦。而家佢話 UGL 我唔嚟啊。 咁咪689你睇到呈請，呈請689都好啦。689係可以完全 可以完全唔嚟嘅， 唔嚟。 好啦，你驚到而家地步連呈請都要將嗰個成立呢個委員會嘅法定人數提高到35人喎、 啊。 你咪完全荒誕。 就連呢一樣你都想殺埋啦。35人嘅意思係咩啫？就係令到這個建制派咧係可以連呈請都殺埋佢啊嘛。咁所以嘅意思係咩？嗱，呢個呈請我都話已經係冇用。喂，但係冇用得嚟，唔該你啦，你都俾 趕盡殺絕而家個地步， 民主派有翻少少， 其實就係城市論壇 可以做啊，係城市論壇做 喺度齋噏，喺度齋噏 啊，咁都唔俾。 即係話好簡單，曼聯對曼城，不過球證就規定曼城就唔准過半場，都唔緊要，驚你喺中圈凹死呢個曼聯嘅話咧，就只可以喺企喺自己禁區 啊。 而家立法會議員就變成係咁啊。唔單止唔可以過半場，仲要淨係可以企喺自己禁區。 唔係， 乜嘢權力都冇曬已經 係。我覺得係 做多咗嘅，老實咁講咧，即係依個咧 係離 Q 曬譜。 站喺又唔係而家。 唔係 ，even 你睇曾鈺成講，你知啊，企喺建制派嘅立場，佢、 啊、 都覺得係做。 我覺得做多咗嘅， 做突啊，係啊。 依、這個呈請你根本就唔需要。 我覺得佢唔使煩，一 Q 過做曬，亦都唔我唔覺得呢個 package 係嚟自香港嘅建制派。 啊、 我覺得呢個係北京交落嚟嘅一個 package 嚟。 嗯。 如果香港建制派嗱，好簡單，你諗下，佢最重要喐嘅係咩咧？我覺得就係 quorum， 嗯， 即係點人數嘛， 嗯， 不斷點人數嘛，因為佢哋班友想蛇嘛， 嗯，同埋嗰個就係將嗰個嘅開會人數降低咯， 同埋加大主席嘅權力 啊， 咁啊完嘅啦， 啊， 點解要立到上去呢個冇法定權力嘅調查委員會咧？ 啊， 呈請方式去成立嘅調查委員會咧？我覺得就呢啲所有喺共產黨眼中都係覺得佢覺得係影響到。挑戰緊共產黨權威嘅嘢、 嗯， 我就一 Q 過掃曬、 嗯。因為呈請係完全產生唔到拉布作 用，係完全冇政治作用添， 冇政治作用同埋產生唔到拉布作用，係 唔會有拉布作用嘅係。 啊， 係啊，所以我就話咁樣一橫掃嘅話咧，你就睇到啦。 其實嗰個係花瓶作用嚟嘅咋，呈請，即係某個程度上係好似我咧話喺立法會裡面整個城市論壇嚟出嚟啫嘛，而且又唔使全體出席嘅，又唔使你即係、就是、你自己去報名嘅。 即係好簡單，根本嗰場就係假拳嚟嘅啦，立法會已經係 啊。 系嘛？你就要揾个打假拳都好啦，仲要衰格到咩呢？就是你要垂低只手，唔准还击。 嗯， 你咁样系人都睇紧你打假拳嘅、哦。不过唔紧要，我就系要咁啦。 嗯， 嗱，以往英治时代咧，嗰场都系假假地嘅嗰个拳都系，佢有好多手法。嗱，譬如好简单，我举例，你点样解决拉布问题？所有国家都面对呢啲问题，你唔系应该将个议事规则收紧啊嘛？而你應該咩？你應該朝野協商。 嗯， 協商嘅話就係、是、喂四四六六坐喺度講清楚。 嗯， 係咪先？你個 agenda 係點？你想邊個行先 ？agree 咗嘅話，嗱你就唔好拉布啦。 嗯， 如果唔係嘅話，大家就冇運行啦、 嗯。 第二樣就係、是、你要達到呢個共識，你一定要讓翻啲位俾對家。你唔可能所有法案委員會、事務委員會同埋立法會內會、財委會、公務工程委員會。人事編制委員會，你建制派立曬啲位嚟做， 因為政治從來都係一個咩、一門咩藝術咧，就係、是、 妥協 藝術，亦都係一個咩咧？我哋係一個台前嘅一場戲嚟嘅啫嘛，即係話你要俾大家有角色可以做。 喂，好簡單，我俾翻你泛民做內會主席 啊， 我做大會主席，去到拉布嗰陣時候，如果嗰樣嘢係好唔合理，係又拉唔係又拉嗰陣時候，你都會覺得喂，頂好似。唔應該、啊 嗯， 可能你會剪噶嘛，你都會支持剪噶嘛、嗯，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一個純粹一個。 過去咪試過，你記唔記得阿興姐做財 委 會 主席咪 轉播嗰時候，咪俾人哋鬧咯？ 審議高鐵嗰時候 咪轉播。所以其實咧，依個世界就係咁噶，你俾翻佢坐嗰， 佢孭咗個責任， 佢要孭翻個責任。 係啦，呢、這個就係過去我就係話英治時代所謂文明係咩意思咧？如果一嘢嘢大家唔啱就掹刀劈死對方，呢、這個就係叫部落政權，呢、這個就係 即係嗰個鼻仲穿住嚿骨嗰啲，即係嘅唔著衫唔著褲嗰啲土人，呢種就係部落式嘅政權。呢、這個就係不文明嘅政治。文明嘅政治係咩呢？正贊成、反對、建制與非建制都好啦，其實係大家有進有退，好似跳 tango 咁樣。 嗯， 有啲位置我讓你，有啲位置你俾翻面我，係咁樣去解決個政治紛爭嘅。如果唔係，你諗下台灣，喂大佬個台灣嘅國會裏邊、立法院裏邊，其實國民黨佔嗰個比例唔係野野民進黨佔多數噶嘛。咁你弱勢議會點做嘢？咁你執政黨就算你攞到總統嘅位置都好，你都要妥協噶嘛，好多嘢。同反對你嘅政黨妥協。而家唔使。 而家建制派就係開、就係已經睇到就係唔使嘛。因係完全唔使同呢個嘅非建制派咧有任何 趕盡殺絕 嘛，趕盡殺絕。除咗呢個係中央嘅意志、阿爺嘅意志之外，你都睇到民主派，你第日根本完全冇執政機會。我做乜要同你妥協啊？喺呢個議會當中，你而家係佔少數，你永遠都會佔少數。 唔係係啊，因為選舉制度嘅問題啊嘛。 係選舉制度，即係今日咧，阿Martin Lee喺好似係蘋果寫咗篇文章，類近係咁嘅意思，就係話。點解嗰陣時民主派即係九七前咧，係可以即係叫做好多時都會，或者 even 過渡咗之後咧，都係可以同建制派咧有一個嘅協商咧，就因為大家睇到有2008直選嘅可能性，就係、是、有機會咧喺選舉嘅制度之後咧，係邊一派都有機會上台嘛。 嗯， 當任何一派都有機會上台嘅時候，於是兩派就唔會懟到咁行啦，因為第日你執政嘅時候。咁我咪，如果你踩到咁盡嘅時候，咁我做反對黨嘅時候，我咪同你抗衡到最盡咯。或者我到執政嘅時候，我趕絕你咯。即係所以呢個歸根究底又去翻嗰個香港冇一個嘅叫做普選，冇普選嘅情況之下，而家嘅議會根本就係睇到建制派連起初昔日細良你所講嘅嗰種嘅大家可以好似跳 tango 咁樣啊，你一步進我一步退。呢一種嘅空間都冇曬，而家 冇啊！直情我覺得完全將內地嗰種習近平搞運動方式去管治社會，全面引入香港。你見到噶，驅趕低端人口，拆招牌，拆完招牌之後，荒謬到成條街一個 font size， 一個字款啊，嗰啲招牌係除咗北韓有之外，呢、這個世界就係淨係北京嘅啫，真係，即係癲到咁都得嘅喎。咁然後香港亦都一樣，用搞運動嘅方式嚟去摧毀呢個立法會。然後跟住咩呢，就係、是、以我為主，亮劍，即係我叫做野外露出，就係話將最極端，係啦，大家敢於露蟹啊！而家大口狗又露蟹，even連李慧瓊都露蟹喎。咁你諗下，就係話大家根本就唔介意，你咪批評我咯，冇乜所謂啊，係嘛？我 guarantee 我自己個議席就搞掂啦。咁所以我話真正嘅敵人係咩呢？我覺得除咗共產黨亮劍，建制派用。即係搞運動的方式去進行政治鬥爭之外咧，其實真正是泛民過咗幾年，有冇有重新諗過你點解喪失咗中間的民意？嗱，呢個係所有政治人都要思考的問題。 嗯， 唔好大家網上邊覺得最激進的表態就是最有型。 嗯， 你要諗翻轉頭，點解會失去咗民意呢？這個先係最緊要。 嗯， 點解而家琴日都係仍然得幾百人在立法會？ 嗯， 係咪咁大件事將個議會？我覺得是自97年以來第二次閹割議會，第一次就是1997年7月1日基本法生效，第二次就是現在12月25日之前了，而市民是完全冷漠，我覺得是完全冷漠，就算建制派的人那種嘴臉是幾咁噁心都好，我自己理解大部分的一般市民是不關心的對這件事，這個我覺得是真的要認真去面對，就是說這個 setback 在民氣裡面的退潮，是共產黨一定會掌握這個機會是長驅直入的，所以這個奶媽說不會23條立法，這個是錯的，因為23條立法不到他決定做還是不做，你看到李飛啊、黃振文啊那班左狗已經講得很清楚了，其實 是曬氣啦，現在我覺得七婆你信了一成都死， 七婆啊，這個人你講清楚 七婆七婆 你信佢一成都死，佢否认嗰啲你就即系你就调转听就啱噶啦。 女版郑子诚嚟 嘅。系啊，你调转听就得噶啦，我觉得即系佢话唔关廿三条立法事，就即系关廿三条立法事。 系啊， 咁啊，梗系唔净系关廿三条立法事啦，仲有呢啲一地两检啊，仲有好多其他嘅嘢，都系因为今次咧呢个嘅议事修改、议事规则修改之后咧，长驱直进， 国歌法啦， 国歌法 啦，一地两检啦，最快就呢两件啦。 23條，我覺得在他任期之內會完成。 嗯， 他現在今天是語言藝術來的，他說他暫時都是不會做的原因是什麼呢？其實他沒有說他不做， 他沒有說 他等時機合適才做。 時間合適，那他時機合適是 由他決定的嘛。他公布的時候不是說現在合適 嗎？時 間合 適，是啊。那什麼叫合適呢？就是當你看到今次好像那個修改議事規則，這個坊間都沒什麼反應的時候，就真是合適咯。 他沒有合適咯，是啊。 你今次的惡劣程度是去到哪呢？根本就是完全違反基本法。我現在讀一次基本法第75條出來，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舉行會議的法定人數為不少於全體議員的二分之一，立法會議事規則由立法會自行制定，但不得與本法相抵觸，清楚不過。喂，講真，這個第75條講清楚不能少於二分之一。如果你說20有都可以的話，你唯一一樣東西將整個立法會 改成40有。 是啊， 減少人數。 你減少是啊。這個劉愛思還荒謬，我就立過一下字面就沒有抵觸基本法、 啊、我看不到為什麼不抵觸基本法、啊、 除非我們的精神有問題即是我現在懷疑我們兩個精神有問題。 有跟著就說行了釋法就行了。喂，釋法你怎麼釋到啊？ 问题 就是你点识先？ 系啊，我睇你点识。 啊，二分一写得清清楚楚，喂，今次冇行运嘅，因为二分之一系涉及数字嘅问题。而家立法会里面35个就系直选，35个系功能组别，二分之一就系35个。喂，咁清楚，点解可以仍然呢个梁爱诗可以增大啊？我睇唔到有违反基本法。我看不到不违反基本法，究竟是我对眼有问题，因为他对眼有问题呢？ 我不是，我觉得是他们的心有问题是、啊、因为个良心已经掩住了嘛、 啊、 所有东西就是以党的意志冲线，就是以圣诞节之前通过修改议事规则，是吗？根治这个所谓立法会阻碍施政这个问题，整件事就是不顾后果，不计代价，跟大陆施政今日是一模一样的。 嗯， 喂，大佬，你睇下佢驱赶低端人口， 人口都是完全违法噶， 系完全不顾后果、不顾人性添啊！ 不顾 零下六度赶嗰啲友上街，仲要唔准收容佢哋，唔准隔离个省收容佢哋，系咪？佢可以贱到咁嘅？招牌拆招牌，你以为小事啊？佢其实好荒诞噶，嗰啲街啊，嗰啲药房啊，而家啲人以为执咗粒啊，其实系、因为拆咗个招牌去。新的又未装翻上去，系、啊，佢而家帮你装翻上去，跟住全部的字款系一模一样嘅，系咁先咁都谂得出嘅、哦。 你哋上淘宝千祈唔好买嗰啲北京嘢，因为而家冇人做速递。 系啊，因为嗰啲嘅低端人口嘅所谓，就全部都系做速递员嘅。 速递员噶嘛？ 咁而家去晒边咧？ 啊， 系咪？所以你谂下，佢而家摆摊见到你反对得紧要咯，佢咪缩一缩咯。啊、但个政策系唔会改，继、续完善首都功能，驱赶低端人口呢个国策。是不会改的，因为他觉得这一班所谓的贫民就是威胁着共产党的政权、威胁着他们这一班官二代、红二代、富二代，他们美好的强国梦和这个幸福的中国人生活、就是一个大消毒的环境。我经常都说中国大陆就是一个无菌的一个这样的消毒煲、是由他们去决定将所有觉得有坏影响的东西全面消毒。拆招牌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的，是全面将它划一，变成是一种北韩式的体制。喂，大佬，你想想，由文革走出文革到现在，刚才我说的私人群组都可以拉去公安扣留五日问话、只是说集包子，是吧？我有听众说他说大家学习包饺子，我千祈不要这么说你死定了，是吧？即係真係死緊啦！大家學習， 總之我話你有依三個字都可以拉得你噶啦。 係啊， 一文字獄嚟噶嘛。 大家學習包餃子有雜包子三個字啊嘛，你唔死得啊？咁所以我就話你成樣嘢嗰種全面嗰種嘅返回文革時代嗰種嘅落後嗰種愚昧嘅管治方式，喂，你用搞運動去拆招牌，就令人諗起咩咧？就係以前捉麻雀除四害啊，呢啲咁嘅低能嘢反智嘢咯。是整个政府的管治倒退到这样的地步，还要现在引申来香港、就是所有这些建制派的人，我觉得如果不是收北京 order， 你想想六八九年代怎么敢做、一开声 做不到、 曾玉成反对，田北俊反对、唐英年反对、全部都不出不帮拖，那你怎么做、你现在唐营大将白头佬 香港契第一号任志刚，系嘛？就是唐英的大将嚟啦，其实系。咁你见到唐英年出嚟讲，咪契第二号咯。咁你一路数落去谂啊，成棚人争住献媚啊，而家直情系方死喺呢个清除拉布呢个运动里边啊，落后于人啊，惊落后于人啊。所以大家咪層層加碼咯。 佢係一定唔係討好緊阿七婆啦，佢係討好緊佢。 七婆點會有咁嘅權威？ 係啊，點會有咁權威啫？佢唔會講説幫阿七婆講。 喂，你要記住喺呢個白頭佬叫做前中央人民香港人民銀行行長啊，任志剛眼中，七婆做 A.O. 嗰陣時候，佢已經做緊 M.A. 主席啦嘛。 喂，講真啦，根本都主席啦，已經係。而家都係我啦。阿七婆其實是很低好低階嘅人嚟嘅咋，老實咁講。 當然係啦， 係啊，好低 低端特首嚟嘅，係 啊，低端特首 係低端特首嚟嘅，所以佢諗下佢拆到咁行係邊個啫？咪就係為咗學習包餃子咯。係啊，佢一定唔係為咗七婆嘅。 係啊， 咁你而家成棚建制你就睇到啦。咁好啦，你話泛民面對一個咁嘅政局，係咪仲用翻舊嗰套方式？去同佢玩咧咁樣，究竟用乜嘢態度？即係講到口都臭啦，我覺得用咩態度去對呢個林鄭月娥呢？我覺得泛民到而家都係犯緊一個好嚴重嘅政治錯誤，因為佢哋對集啊林鄭月娥係有期望，仍然俾林鄭月娥係愚弄緊佢哋。點樣愚弄呢？你見到三一一改選補選，啊李慧瓊子咪出嚟爆竊就鬧佢話唔識中國政治傳統嘛，兩會期間進行補選啊嘛。呢啲嘢佢咪賣人情俾你咯，就等到人哋覺得啊，佢都唔係共產黨嘅走狗嚟嘅，唔係唯命是從嘅咁樣。呢啲於大局無損啊嘛，少你嗰幾票民建聯嘅人大政協一樣贏到嘅就贏，贏唔到嘅就贏唔到嘅啦，唔會爭五票啩我諗。最後尾一個幾十萬人嘅選舉，佢咪呢啲咪有得你嘈咯？但係其他嘢就全部重要嘅嘢咪 hold the line。 咁呢啲議事規則修改議事規則咪就緊要嘢咯，就 但我覺得成件事睇到佢嗰個賤格就係呢樣嘢，即係所以今日我都頂唔順啊，寫咗賣港求榮四個字送俾佢就係咁。個原因就係咧，一係你就唔好出聲，一係你就好似六八九咁由頭左到尾，係我孭上身呢件事，係我要負責，我要向中央交代，我要整治呢啲咁嘅長毛呢啲咁嘅人，係嘛？佢咪孭上身咯。但係佢係咩咧？先就左閃右避，暗中裏邊就配合。然后呢就叫啲官员政府唔好提交议案。然后呢跟住就赞呢个梁君彦嘅裁决四平八稳。然后跟住呢就仲要出嚟，今日仲要出嚟孖叉呢个泛民，话佢哋呢係将两件唔拉更嘅事拉埋一齐。佢就係利用自己嘅民望，唔係去解决香港嘅问题。黄永平闹都係啱嘅。你如果解决东江水嘅问题，解决157个单程证嘅问题，利用你嘅民望同北京巴緊呢，香港人是会真心支持你的。但是我觉得他扑街在什么呢？利用自己的民望是跟共产党丢嘛。是令到共产党去收缩香港自治的计划可以更加快地落实嘛。所以我就说卖港求荣这四个字就是什么意思了。就是他利用他的民望去 please 共产党。 修改議事規則之后呢其实那个三权合作呢基本上就形成的了。我觉得。而家睇到嘅形勢咧，即係阿習近平所講嘅三權合作咧，好早之前咧，大約兩年前到咧，提出一個咁嘅有咁嘅提法啊嘛。咁你睇到依兩年啦，依兩年咪逐步發生咯。你修改埋議事規則，基本上就即係基本上就真係全面行政主導，依、這個嘅政府要過乜就過乜。 仲有呢、這個司法，好多人話出嚟 defend 呢個司法不受影響。係嘛？你而家睇到嘅其實13+3案嘅上訴，從來冇解釋過嗰個政府嗰個檢控嗰、那個 policy 係點樣。然後跟住你見到出嚟係嘛？喺新加坡個模式係咩咧？其實唔使下下都李光耀打電話去俾法官嘅，唔使李顯龍打嘅，佢哋全部識做嘅，你知唔知啊？新加坡嘅法官啊，係佢面對商業嗰邊佢冇嘢㗎，佢一樣可以講法治㗎。商業仲裁啊，嗰啲商業法例啊嗰啲係嘛？即係商業糾紛啊嗰啲。佢咪維持法治咯？我諗共產黨都冇意識喺呢方面摧毀香港嘅法治。不過，當嗰啲官司係牽涉到所謂嘅政治敏感官司嗰陣時咧，就會總會有識做嘅法官走出嚟啦。而家咪就係咁咯。佢唔需要你問我，我冇證據嘅，真係因為我冇辦法竊聽到只有共產黨先可以竊聽到嗰啲法官嘅聽嗰啲電話往來嘅啫。係咪？佢有冇電話聯絡王振民？ 有冇黃志文、張曉明打電話俾佢，向佢指示佢點樣判案？我唔知道，但你睇個結果睇得到啦，其實已經係呢個就係三權合作。 係啦，三權合作。仲有咧，我覺得有一個人咧，你睇到咧，今次咧呢一個嘅非建唔係呢個建制派啊，就呢一個嘅修改議事規則咧，又動員啦嚇，就搞社會運動咁啦嚇，又跟住咧呢一個嘅文匯大公報咧就大全版報導啦，佢哋嗰個嘅即係嘅活動啦咁樣。其中咧有一個嘅民建聯嘅深水埗區議員鄭永信，佢就話：，唉，真係要要即係修改議事規則嚟去反拉布啊！因為咧呢、這個過去四年啦，拉布咧拉咗450个钟头。浪費至少9000万元公帑。 咦，雷鼎明有接班人喎，真係。 啊， 嗱，我嗰陣時話佔中唔見幾多億話。 啊啊，呢個數咧9000万，我就唔知佢點樣計出嚟啦。 唔使又亂咁噏得㗎啦。 亂咁噏得。 總之有官方傳媒配合咪得、 啊。但係我想講嘅就係話，過去政府項目喺你嘅保皇黨嘅護持之下，過千億嗰個嘅超支。所有的項目就是在你們這些保皇黨過啦過啦過啦完全不審議的情況之下，究竟香港人損失了多少億啊？ 你問我真正要調查的呢，就是這1000億、未封頂，我估計埋單1500億的工程超支，立法會就真的要動用特權法去調查、但是結果這些議員是全部沒有不用，第一你想用都用不到、是吧？所以你看到喂，以前官農樓塌泥都要調查啦，蘭桂坊踩死人都要調查啦，係嘛？派個盧長安走去干預呢個鍾庭耀嘅調查個民調都要調查啦，係嘛？喂，大佬，你而家見到喂呢、這個我哋香港曾幾何時係擁有過嘅，唔係立法會嘅權力啊，係民意監督政府嘅權力嚟嘅呢個係。咁將來個選舉有咩意義呢？我俾你真普選啊，真係、我俾你全部由人民直選產生都好啦。只要你選出嚟嗰班友，原來根本就係去城市論壇嘅，即係等於城市論壇俾你直選代表，有咩用啊？ 嗱，我而家咧就話，我唔同你呢班民建聯講所有嘅政治嗰啲嘅議題啦，淨係講民生議題啦。過去超支嘅所有嘅嘢嘅項目都係民生。OK， 即係話你究竟你哋嘅呢班嘅民建聯過去點樣幫我哋香港市民監察政府啊？你而家仲要將呢一個嘅立法會嘅本来右臂冇咗，而家左臂斩埋监察政府嘅左臂斩埋，然后跟住你话俾我听，过去立法会系因为拉布所以监察唔到政府。喂，你有冇搞错啊？你真系又系睁开眼睛讲大话。过去冇政府所有嘢嘅通过，都系同你民建联呢一班咁嘅奴才护持之下，香港市民嘅钱就系咁样抌落咸水海。仲有咧，东江水咧。 系 东安水，你嗰班建制派又做过啲乜嘢嘢啊？ 比东莞仲要贵 N 倍，比澳门贵一倍 啊！ 系咯，做咩？ 你啲 你明噶？你睇下粤海集团、东江水嘅母公司啲非执董系乜嘢？ 咪就民建联啲人咯？ 唔系啊，好多系商界噶。 哦， 李国宝啊，嗰啲嚟噶系。所以我就话呢个咧， 唔系民建联啲人咧嘅老公咧，就系佢哋嗰啲咩 中 国 建 筑 啊 嗰 啲系啦， 全 部都有得解嘅，系一个利益集团。呢个利益集团咧。美其名就是说、拉布阻住施政，实际上是什么呢？阻住 阻住搵钱， 阻住他们的利益、因为这些这工程项目、超支项目，所有这些大肥红色大肥猫在香港搵食的，他们都有份的、现在是没有真正爱国的建制派。你问我最后一个叫曾玉成、曾德成兄弟，其他那些全部都你我觉得不应该叫爱国，什么叫做利益派，全部都是利益的，你派少个崩俾佢，佢都唔会睬你嘅。其实真系，系咪？而家只不过就系上边就话嗱，你哋唐营好乜都好，我喐咗689啦，你哋全部走埋一齐，我叫你做乜就做乜，就咁啫嘛。而家系，所以全部利益集团咪再重组咯，重组之后利益集团咪走翻埋一齐咯。又呢、這个就仲衰过689年代。嗱，好多人话689左系事实，但689左而废啊嘛，系咪？永远都响晒胎啊嘛，未做已经周街喺度。周圍喺度響曬胎，喺個茶餐廳已經講噶啦，聽日我就去做乜做乜噶啦咁樣。結果差佬卧底就喺度聽曬啦嘛，已經 係。所以而家個問題，我覺得有機會咧，你除咗個你睇到話啊，今次議事規則都好似唔能夠令到香港市民起嚟咧去即係反對啊咁樣。咁我覺得其中一樣嘢咧就係DQ 咗689之後咧，就真係事實上有啲市民咧可能覺得，唉， 大魔头已经 嗰件扑街都走咗啦，咁就好似有少少即系个心放咗落。 嗱，呢个我觉得系喺共产党嘅计算之中嘅，因为呢一个嘅钟摆效应咧，喺2004年出现过嘅，就系 DQ 阿董嗰阵时啦。 系啦， 阿董之后咧就有个钟摆效应啦，所以咧喺曾荫权年代咧就维持一个相当高嘅民望。 嗯， 咁所以我就系话咧，其实共产党咧系食水之味。 嗯， 佢知道只要喐 Q 咗呢条友咧，自除呢个叫人民公敌啊、，public enemy 之后咧。反而強硬的政策咧就可以推進， 跟住就揾一個37年的 A.O. 係啦， 坐呢個位置， 因為人民公敵咧就算佢要話喺中環整一個近水文化都被人鬧到撲街嘅，即係等你放工去釣魚 啊， 都被人鬧到撲街嘅，即係做乜都死嘅。好啦，而家跟住一換咗人有個鐘擺效應。第二樣，我覺得唔好淨係怪責對方，對家踢波就一定要入你波嘅。你不要说啊，为什么民建联这么衰格，大口狗这么衰格，他们衰格是正常的，等于曼联的球员一定仇视曼城的球员的、因为曼城的球员入你球是正常的、所以窝连奴入去更衣室去爆他们樽都啱的，其实是什么。但问题就是你要想想自己为什么你会输嘛、你会输的话为什么那些人不支持了。我成日觉得第一样思路无功，不断游行、我不知道、上一次刚刚上个礼拜日是吗，上个礼拜日又是游行啦，咩反威权， 是 吗？我成日当时我都问，我有个疑问，即系发起嗰啲都系我啲朋友。其实点解唔系将个焦点矛头指向而家威权政府践踏民意就喺立法会啊嘛？点解喺之前又搞咗一场咧？即系我就觉得系策略上系咪呢啲 coordination 系咪要做得更加好啲咧？系咪喺？坐緊監出嚟上訴嗰啲人本身佢有道德力量嗰陣時候，點解呢班人喺成個修訂議事規則裏面好似係置身事外嘅呢？即係我頭先講黃之峰啊、周永康啊，而家13+3裏面，就算你話我唔可以喺呢段期間再觸犯任何嘅刑事條例，明白呢、這個絕對明白。但係你話係咪顯示出大家有一個合作，有一個嘅大家走埋一齊去打呢場仗？關於呢、這個。立法會議事規則修訂呢場仗係咪總好過就你星期日又搞一場，而家立法會又扎營？你問香港人其實去得幾多次？你問我過去呢幾年，我哋有一種心態，即係當我老屎忽都好啦。我91年出嚟參加社運嗰陣時候，係得4條友同5條友，我哋叫四五行動。每一次示威得9條友嘅啫，其實而家就已經大家覺得好似一call友就一定要嚟，一call友就一定要嚟。在過去的3-4年裏面不斷地動員群眾，而動員群眾是沒有結果的，這個是最大的問題。群眾是需要勝利的，其實這樣你看反國教這麼成功是什麼呢？是因為群眾運動最終是拿到成果嘛，是拿到成果嘛、所以他下一波群眾運動會更厲害、學民思潮整個勢就上、但是當你不斷的群眾運動都沒有成果的時候，自然就會出現一個疲累的效應，我覺得。而這個時間最好就是對方進擊了，即是熟習這個毛澤東遊擊戰術的共產黨，就是敵疲我打了、即是到你已經是疲累的時候，他就全面搶攻了。現在現在就是他搶攻的時間。好了，你再 call 友出來，大家就覺得喂又你不是吧，這樣沒用的了，示威遊行、即是已經去到這樣的一種心態嘛。那你靠議會，只是議會抗爭得唔得咧？咁第二樣，我覺得要反省嘅、要檢討嘅，就係咩咧？你一定要將嗰個民生議題同政治問題相連起上嚟，將佢扣緊起上嚟。你純粹政治性嘅討論嗰啲嘅論述，我覺得今時今日市民係唔拜純政治嘅討論，即係踐踏一國兩制啊、高度自治啊呢啲口號啊。你要話到俾佢聽，好似我頭先講幾千億嘅基建超支，點解啊？你數翻曬立法會過去喺財委會呢啲人點樣支持？ 係咯， 政府不斷超支呢啲咁嘅嘢， 攞翻曬嗰啲。 你一定要令到市民憤怒，那個憤怒咩？就係話你剝奪咗立法會嘅權力，唔係因為你議員嘅權力受損啊，而係民意俾人踐踏啊，係不斷我哋個荷包受損啊。咁樣佢哋先慾緊噶嘛，如果唔係咪扎營咯，你咪扎咯。佢覺得係你哋自己黨派鬥爭。 咪所以咧，而家今次個議事規則咧，亦都有機會咧，市民覺得呢個係議會嘅事。將佢事實， 我都唔知你搞乜。 而另外咧，亦都有可能部分嘅即使係黃絲都個市民覺得，拉布都係即係唔啱嘅， 咁你係又拉唔係又拉， 即係俾一個有個咁嘅印象。 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呢、這個即係即係議事規則個修改嗰度咧，你睇到市民嗰個反應咧，我哋都係覺得係一個危險信號嚟嘅、嗯，對於民主派嚟。 係啊，呢樣嘢我覺得反而係呢個好 fundamental 啲嘛。啊，你話二十五號輸 Q 咗，呢個預咗噶啦，我覺得。啊，差佬入去抬走曬佢哋，但係如果唔反省嘅話咧，就算我補選你補翻曬嗰啲位置有咩意義？當個議會已經係變成係一個城市論壇嗰陣時候，係、嗯、嘛？而係民意唔可以通過民意代表可以伸張嗰陣時候，選舉係大家問翻個初心係乜嘢？係嘛？習近平成日都講初心啊嘛，係、嗯、嘛？咁大家問翻由1991年開始立法會選舉個初心係乜嘢？就係、是、選民意代表入去監督政府啊嘛。 所以起初咧，你記唔記得今屆咧嘅立法會起初開得好好嘅，就係、是、阿朱海迪同埋 橫州事件 係 啊。 佢兩個咧係開得好好， 官商鄉黑 係啦，呢、這個 exactly 就係立法會議員要做嘅，就係、是、用佢嘅專業嚟就一啲嘅影響民生嘅議題嚟去質詢政府、監察政府。 因為我話俾你聽，由1985年開始，民主派取得支持，你以為淨係咩六四效應呢啲係廢話。民主派起家係居民運動，喺民生關注組，喺深水埗、喺中西區搞民生關注組，搞社區維權起家嘅。不是搞政治起家的，很多人没有这个记忆，也都未出世。1985年我第一次参加区议会选举的助选，当时的泛民的前身民主派，即是冯检基的年代，其实是搞维权的。这个是一路一路这样争取到很多人的支持，觉得代议政制是 benefit 到市民的，是这样越来越多人支持民主派。不是说因为他们是大壮入去立法会發表一啲阿馬田發表一啲好亮麗嘅英文演辭，然後通過傳媒，然後市民就話：哎呀，你真係叻啦！民主之父啊，民主英雄，呢個係假象嚟嘅。我覺得而家好多議員係跌入咗呢個咁嘅假象裏邊，以為傳媒嘅議員嘅形象就係等於一切，而唔係將嗰個工作個重心擺翻去民生。嗱，我唔係話做蛇齋餅種嗰種民生，嗰種係賄選。真正的民生是利用社區議題去維權，跟大陸是一樣的。你不可以講政治，但你驅趕低端人口，這些就是民生問題嘛，係嘛？你用政治化 politicize 嗰啲民生問題，自然就可以直指呢個制度的不公正、程序的不公義同埋立法會的無權、建制派的濫權。如果不是你日日孖叉大口狗都冇用、因為你扣緊不到跟我生活有咩關係、你咪班友自己喺議會裏邊自己打咯。而家就出現咗咁嘅脱歐嘅現象啦。我覺得除咗動員疲累之外咧，就係脱咗歐。過去嗰幾年，好多新崛起嘅政治人物係集中論述喺政治議題裏邊，而唔再將嗰個民生議題同政治將佢掛鈎啦，唔將佢 escalate 嚟將民生議題啦。官商鄉黑，你點解覺得開局開得好啊？係因為姚松炎同朱海迪係將一個好民生性嘅議題，點解嗰啲地唔可以起公屋？ 係啊。呢個涉及屋房屋問題， 然後做黑社會人身恐嚇，一路咁樣飆上去，成為一個原來同政治特權階層有關。佢咪將個民生議題將佢政治化咯，然後成為議會關注嘅問題，又有刑事調查嘅 aspect 喺度咯。嗱，呢個就係成功。我就係話，你諗下，除咗之外，仲有邊件事啊？你諗下，當你成個議會嘅議事規則修訂，將佢窄狹窄化到去 narrow down 到去，只不過係一個同政治論述有關。even 你講23條都好。而家你話市民係咪感受到個威脅？我覺得唔係，你一定係要同民生掛鈎，將議會權力嘅削弱同民生掛鈎，你先至可以。仲要你要個戰線，就算你喺立法會俾人抬係冇用，嗰、那個叫做 limelight， 你攞到嗰個 limelight， 但係你應該係咩咧？我覺得，如果個議會已經冇權冇勢嗰陣時候，你應該係會翻返個社區裏邊，係將呢啲政治論述提出一個政治論述。在社區層面裏面，很多人去看少這些東西。其實如果沒有這些基礎的話，所有政客都是建築在一個浮沙上面的。其實當那個傳媒再受控，或者個民意的感覺一轉的時候，這些浮沙上面的政客就沒有了。其實沒有基礎嘛，因為是吧？我們先休息一會先。